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教会与世界。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相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知道世界既然这样的败坏，它存留的原因又是什么？普遍恩惠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教会的处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才能够知己知彼，才能知道世界和教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基督徒和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们请打开圣经，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的一到三节，我们找到了以后齐声再朗诵一遍一到三节，诗篇第二篇。好，我们一起来朗诵一遍。起，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好，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时刻都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亮光，需要你的坚固，需要你亲自为我们战斗。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愿意刚强壮胆。主啊，我们愿意在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不愿意有忧愁，而是愿意称颂耶和华，称赞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当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那从诗篇第二篇我们看见了世界的两大真相，那么就是世界这两大真相，世人的抵挡和背后受膏者掌权的事实。两大真相啊，再说一遍，世人的抵挡以及受膏者在背后掌权的事实。我们知道世界上，我们讲过一共有两种人，就两种人，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义人，另外一种人就是什么？罪人。我们讲过了。那么在历世历代都有神的子民，大家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基督徒要清楚的知道，在万民当中神只认识他的子民。再说一遍，在万民当中神，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只认识他的子民，因为他们是天上的子民，是暂时住在地上。他们在地上做什么呢？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干什么呢？为什么这天上的子民要住在地上呢？我们想没想到这个问题？我们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样的使命呢？第一，荣耀上帝；第二，见证耶稣基督；第三，传扬福音；第四，造就世人。再说一遍，基督徒在地上是天上的子民，是暂时的存留在这个地上，并不是永远的家乡。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责任是干什么呢？第一，荣耀上帝；第二，见证基督；第三，传扬福音；第四，就是让地上的世人得到造就。我们肩负着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些子民都是在创造世界以先，上帝已经都预先预定好的，是神所呼召的圣约子民。圣约子民， 啊，神所呼召的这些圣约的子民加起来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把一人的群体可以称之为教会，把罪人的群体把它称之为世界。那么什么叫做世界呢？我们所说的世界不是神所创造的这个有秩序的物质世界啊，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早上太阳从东边出来了，晚上从西边落下去了，是吧？冬天啊，北方树就落叶，春天又开始发芽，有秩序吧？有。我们所说的世界不是这个上帝所创造的有秩序的世界，我们所说的世界是那个不是从上帝来的，充满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的敌基督的世界。约翰福音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上帝来的，啊，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什么？从世界来的。教会和世界在地上存留，和睦同居，不是，是一场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惨烈的、你死我活的征战。基督徒对世界的本质和整个格局的了解、智慧的应用，事关这场属灵征战的胜败。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对整个世界的了解以及整个格局本质的了解、智慧的应用，关系到这场征战的胜败。由于这些征战的原则，这些征战的原则都是属灵的，因此属肉体的人他就不明白，他也不领会，真正属灵的战士是从上帝那里亲自用真理的道所装备和教导的。所以如果没有真理的道，就没有征战可言。如果我们不能够应用真理的道来辨明世界，就根本不可能从事这场属灵的征战。诗篇第二篇就向我们阐明了这个教会和世界这种征战的本质、征战的焦点、得胜的原则。诗篇第二篇就向我们阐明了这场征战的性质、征战的本质以及焦点和原则。世界的本相，第一，世界的本相我们要认清，我们才能不会走错路。主耶稣说，教导我们说，你们要爱人如己，对吧？这是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说，你要爱人如己。这个人是谁？哪样的人？是我可爱的人还是不可爱的人？我的亲人还是敌人？这个人到底是谁？耶稣说的这个人就是世人。也就是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世界上的人，但是对世人最大的爱是什么呢？是为了别人焚烧自己吗？什么叫爱呢？是跟着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叫爱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啊。那么最后是吧，什么叫爱？你又叫别人焚烧你自己，还仍然与我无异，我能说天使的话语，也不是爱。什么叫爱？到底什么叫爱？ 我用我的血去爱别人，我就把我自己全家的东西都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圣经说什么？仍然与我无异。所以这世界上基督徒要明白我们最大的爱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大的爱就是让失丧的灵魂得到基督的救赎福音，这是最大的爱，让他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我们的家乡。我们是天上派来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暂时居留在这儿，来见证神的荣耀，来见证主耶稣基督，来传扬他的福音，来得到世，让世人得到亮光。所以我们让他得到这个永远的家乡的好处，我们告诉他我们家乡什么样，我们不告诉他说你在地上要得到什么福。基督徒传福音不是为了让人在地上得福，而是让你在地上遇到艰难的时候能够知道转眼去仰望天。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要爱世人，我们有一点要明白，我们就不能不认识罪人的本相。但是如果离开了创造的上帝他的启示来谈认识人的本相，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再说一遍如果你要爱世人，那你就要让他知道最大的爱是让他得到基督的救赎的福音。那么你要想让别人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必须要认识人的本相。那如果你要是离开了那位创造的上帝的启示，用个人的思想来去认识人的本相，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很危险的。那么一个没有恩典没有被恩典所改变的罪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本相呢？诗篇第二篇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解释。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知道世界是由世人构成的，世人的构成它的本相就是世界的本相。再说一遍，世界是由世人构成的，世人的本相就是世界的真相。世人活在罪中，罪人的本质就是抵挡耶和华。世界的真相就是抵挡福音。再说一遍世人都活在罪孽中，那么罪人的本质抵挡耶和华，世界的真相抵挡福音，抵挡基督而教会要征服世界，就要用福音来改变世人。这就是教会与世界征战的中心焦点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一个征战的中心的焦点我们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用什么呢？用什么当武器呢？用福音福音来改变世人，这就是教会和世界征战的中心的焦点。我们要去给他福音，魔鬼用千方百计夺取人心中的种子福音。这是一场征战，属灵的征战。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现在科技有多么发达，文明有多么昌盛，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由罪人所构成的世界，它的本质只有一个，就是抵挡神。 这是一个本质。而罪所构成的罪人啊，有罪性构成这个罪人，他所唯一的目的就是抵挡基督，这要小心。所以我们越清楚地知道这个世上的罪人啊，我们就越能够知道神所要搭救的对象是谁，就越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神所搭救的这些罪人就是将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我们越是清楚地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就越知道十字架的公义和慈爱，就越清楚地明白十字架的必要性，也就越明白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源泉，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一连串的相关的事实。我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的世界上已经科技非常发达，大家说这现在是文明时代，古代呢是原始社会，不是文明的，但是现在的罪恶我看比索德玛俄摩拉时代还要恶。那么我们看见不管世界上科技多么发达，你能上卫星上火星，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由罪人所构成的，它的本质就是抵挡神。我要当神，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如果要知道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能够越明白神让我们所搭救的对象到底是谁。如果我们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神要我们搭救的这些罪人到底是谁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所要搭救的对象都是那些钉死耶稣的人。我们越清楚认识这个真理，我们就能够越知道十字架的公义和慈爱，我们就越明白十字架的必要性，也就越知道除了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之外，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任何一个人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十字架存留，世界存留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大家问了好多问题，尤其是世界上发生灾难的时候，就问出很多上帝不公义、不公平、没有慈爱的这些问题来。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存留罪恶？如果上帝是公义慈爱的，他能掌握一切，创造宇宙，他为什么不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他为什么让人在伊甸园里边吃这个果子，给他设一个陷阱，他把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不放在那儿，没事了就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他为什么让魔鬼随便的在伊甸园里边走来走去？如果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让这个世界上有地震，而且压死那些婴儿？如果上帝是公义的、慈爱的，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等等等等，来谴责上帝，说你不如我公义。简言之总结起来就是最终结局没有我公义。所以世界，刚才我们提到十字架，十字架上彰显了耶稣的慈爱，上帝的慈爱，同时也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世上的人是上帝要搭救的人，世上的罪是上帝要摧毁的，世人是上帝要搭救的，世上的罪是上帝一定要摧毁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什么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什么书上？知道这个哈，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过去，不是长存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圣经的话语永远立定。到那一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要留下来呢？啊，大家想想啊，那一天的时候，世界上有形质的都要什么被烈火融化，什么都没了，一样不留下。因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容不下罪。有新天新地当中有什么？只有义去聚在其中，是吧？有义聚在其中。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还是凭神的命而存留的，是因为神为什么要凭神的命还存留这个世界呢？因为神要用福音将那些命定在万世以前命定要得救的人，属他的人，还存留了各个时代各个邦国散居的这些他的民召集出来。这就为什么以色列国要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就是预表基督徒在各个时代都有他的子民，最终以色列要归回他的故土，最终我们也要归回我们的安息之所，天堂，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为了这个缘故，今天这个世界的邦国还是靠着上帝的命令被拖住。为了这个缘故，每一个时代都还需要有教会存留在地上，承担起向世人宣教的使命。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大家说有没有文明啊？啊，有，还有一般的文明存留呢？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上帝为了他的救赎计划的展开，使他的普遍的恩典在世上继续的延续。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仍然还有一般的文明存留。这本来就应该遭毁灭的世界却仍然存留，义人和恶人在地上相遇，都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让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这是圣经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大家知道你的岁数是不是神所定的了？圣经说的预先定好他的年限和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什么书？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点，普遍恩惠存在的原因。什么叫普遍恩惠？从普遍的恩典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还残留的一些文明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可能你要问这问题，这些文明大概不是从上帝那来的，可能是魔鬼的功劳。不是，这是天赋世界，是创造宇宙万物并且护理它的上帝实行了一般恩典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世界 这是天父世界，是吧？从小就唱这歌，是天父的，上帝创造的，不会失败。这个世界还是有秩序的，虽然魔鬼还肆虐在其中，罪恶还冲击在每个角落，但是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的普遍恩典是在承接神特殊恩典的基础，所以我们并不排斥政治、文化等等等等，这一切的政权都是神的一般的恩典所使用的工具，也不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有一般性的公义和文明的存在。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它的 legislation。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是什么呢？所以说很复杂，这个世界很复杂，它有文明，有罪恶，我们对这个态度应该怎样呢？神的儿女，这一点不应该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幻想，先打破你的幻想，因为神的儿女，他们的主已经告诉他们世界的真相。但是另一方面，神的儿女却要对神为救赎世人的各样的智慧的安排给予充分的尊重，对神救赎世人的能力我们带有充足的信心，不要悲观。因为基督徒已看到神要搭救世人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对世界要有一个平衡的认识。我们不可以因为看见这个世界败坏的一面，就忽略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众光之父的恩典正在实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成为这个愤世嫉俗，对于世界充满了愤恨，这种极端的偏激的分子，然后呢我们就自己因为世界太饿了，我自断手脚，我不动了我没法完成遵行上帝交托我的任务。不是，你在逃避现实。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普遍恩典的存在，我们又知道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大君王，我们就盲目的去乐观，模糊我们的眼界，忘记在救赎的历史中间正在实时的这种进程当中有魔鬼的存在，从而忽略了这个世界上抵挡真理的本质是什么，以至于失去了我们警醒祷告，将征战的兵器放在一边，因为有神与我同在，神给我开路，置之不理，从而被敌人打得体无完肤。如果我们平衡了对真理的这个认识，我们就既不能成为一个离群的独居的小鸟变成一个这种极端的圣俗主义，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离主义者，也不会成为对世界抱有幻想，常常和世俗的联姻的这种妥协主义者。有人把教会称之为社会的群体，不是，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不是妥协主义者，我们要站稳立场，要旗帜鲜明，基督才与我们同在。一般恩典的真理在我们信仰的体系中非常重要，但是对一般恩典和特殊恩典之间这种平衡的认识更加重要， 刚才我说了，那么这一认识上，如果我们失去平衡，它的结果我们就成为一种狭隘的极，不是成为狭隘的极端主义者，就成为对今世事物伸手过长的这种世俗主义者，很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归回圣经，不用惧怕，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对人性的败坏有足够的深切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合乎圣经原则下的世界观。再说一遍，你归回圣经，你要建立在圣经原则下的世界观，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处理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刚才说了有一般恩典的运行，但是这一认识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否认已全然败坏的是人的理由。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世界上有一般恩典的存在，但是并不能成为我们否认人已经全然败坏的理由，更不能改变由还没有悔改之人构成的这个世界，不能改变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本质是干什么呢？就是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的。诗人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事实。那么这些抵挡者到底是谁呢？你不能说我看一个人他就是抵挡者，不是。谁？圣经有答案。第一节到第三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抵挡者是谁呀？大家找找，君王，有君王，有什么？有臣宰，还有谁呀？万民。不管是他们的地位如何，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在基督以外的外邦，人性的特征就是悖逆，就是抵挡神。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大家回家查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到二十节，人性的本质就是抵挡真理，抵挡神，虚妄会抵挡真理，邪恶抵挡良善，堕落的旧人会抵挡重生的新人。再说一遍，虚妄抵挡真理，邪恶抵挡良善，堕落的旧人会抵挡重生得救的新造的人。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上帝所宣判的应验。耶和华上帝在第三章就已经宣判了，宣判什么呢？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是吧？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个宣判已经得到了应验。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狼进入什么羊群，又说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什么恨你们。这是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五章十九节说的，十五章十九节主耶稣教导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教会与世界是水火不相容的本质，不是属世界的，属神的。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的心是本能的恨神，与神为仇，因此罪人不能不抵挡上帝，不能不抵挡公义和真理，不能不对神圣之事感到反感。 这是天性的反应。所以诗篇第二篇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了这个真理，外邦和万民构成的世界，君王和臣宰上下一心，他们同心合意要攻击耶和华和他的守望者。世人最大的特性就是魔鬼最大的特性，魔鬼就是自高自大，世人也是这样，分门别类，又恨人，彼此相恨，这是提多书告诉我们的，他们彼此相恨。但是呢，他们在很多的时候虽然彼此攻击彼此相恨，但是在攻击耶和华和他受膏者的时候呢，哎，他们仇人就变成朋友了啊，同心合意联手来攻击。所以说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说凡一国自相纷争的就什么，就成为荒场，一家一城一家自相纷争的就站立不住。说若是撒旦攻击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样站立得住呢？所以撒旦在攻击神的时候，他们原来是仇人就变成好人了，就朋友了啊。那么世人也是这样啊，他们各自为营，互相攻击。但当他们这个在他们的王魔鬼征召他们向真理发动攻击的时候，他们便一心一意同心合意啊。因此原来互相为敌的希律和这个比拉多就成为好朋友了。什么时候成为好朋友的？就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成了好友啊。这个素不相识的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两个人都不相合，是吧？平常好，你撒都该人你不如我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你不如我这个法利赛人啊。那这样的话呢，在钉死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是什么，成好朋友了，同心合意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了，他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人身上。这就是诗篇第三篇第二篇告诉我们的，同心图谋要置耶和华的受膏者于死地。十字架前面神的子民四散了，没了，跑了，吓跑了。但是圣经说了，耶稣说击打牧人什么羊就分散，但是十字架前面却看到了仇敌空前的大联合的时机，魔鬼全朝出众。所以这个时候使徒中的犹大就和抵挡主的祭司同谋，同样被奴役的犹太人也可以和奴役他们的罗马人联手来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世界正在聚集起来攻击谁呢？聚集起来的时候不是攻击互相攻击了，他聚集起来的时候你记住，正在攻击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是谁呢？就是这位真正的大君王、大先知、大祭司于一身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有耶稣才是耶和华所设立人类的救主，才是唯一真正的君王。真正的主、真正的王来了，所以那些假的主、假的王们啊，惊恐，他们要拼死一搏啊！说抵挡者是谁呢？就是那些自我做王、自我做主，又想做别人的主、便做别人王的那些狂妄自大者。所以那位曾经想升上高天说欲与天公势比交，哈哈，势比高，谁说的是欲与天公势比高，哈，想和天公来比比高高低，俱往一书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谁啊？看我。但是从天上摔下来了，因为他是假王，哈，将会有许多的追随者，他摔下来以后呢，很多跟着他后面的啊，一大堆呢，成千上万啊。有一个神学家说，这个他这个，这神学家不是圣经的教导哈，我得先澄清一遍哈。神学家说，将来在天上得救的人数，就是魔鬼带走的那些小魔鬼、天使堕落的天使的人，但是这是一个保留的一个啊神学家的看法。 但是不是说没有道理啊？神的救法有他最奇妙的。当然一次到天上以后一看，大吃一惊，哎呀，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美好。我在地上我忘了多让他去做遵守神的旨意啊，我为什么要做一些亏欠主亏欠人的事情呢？因为在天上是永远的奖赏，永远的基业，永远的位置给你。天上有位置，有高的有低的。从哪知道呢？听天使长，我们就知道他管着所有天使，是吧？最后堕落。所以凡没有心中没有受隔离不尊主为大的心灵，都会被这个魔鬼啊邀请来赴他的宴席，来吧哈，参与这个宇宙性的抵挡耶和华的这种会中。你要给魔鬼稍微一拜的话，他给你很大的能力，我跟你说，他能让你治病的。哎，但是呢想悔改晚了啊。说有句俗话说，招鬼容易赶鬼难，说赶鬼很难，所以说要小心。但是我们知道那位独一的受膏者也有很多的受膏者跟随他，凡是在基督里的受圣灵所膏的人，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们也成了这些抵挡者所抵挡的对象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受膏者，所以我们也成为他抵挡者对象。教会是这位受膏者的身体，是彰显耶稣自己的工具。说世人，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什么恨我了。这耶稣说的，约翰福音15:18啊。所以这表明了教会和耶稣基督这种连结的关系。因此教会这个圣约的群体在地上必定和世界是相冲突的。回过来的总结啊，真正的基督里的教会必被这个世界所恨恶所抵挡。那我们有什么使命呢？啊，使命与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爱世人，刚才说了，神爱世人，我们也爱世人，啊，我们但是要有预备一颗心，面对来自世界的这种抵挡，啊，攻击的时候，你有盾牌，有宝剑，你才能打败，啊，你把这宝剑放一边，盾牌放一边，就受伤。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翰福音啊，3:19，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罪人的本相就是抵挡耶和华，抵挺真理。诗篇69:9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了，都落在谁身上了？耶稣身上。”不但如此，抵挡主的世界不但在教会外面，也在教内。教外的仇敌是公然辱骂神，教内的仇敌不敢公然说我恨神，但是他们却恨一切属神的人，口中说我爱耶和华，却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啊，我爱耶和华，法利赛人，但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同样，时候将到，耶稣说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辱骂他的辱骂都落在真正属上帝的教会的身上了，抵挡他的抵挡也都要落在一切受膏者的身上。那些越多彰显基督的人，就越多受世人的逼迫，就越能向世界发出真理之光，就越能够承受更多来自黑暗势力的反扑。基督徒是一群曾经属于世界但却被神从世界当中救出来了，变成属天的了，然后又派到世界上来工作。所以现在基督徒在世界当中不属于世界，与世界相争，但是只是愿意祝福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是想争世界上的权力地位钱财。 这就是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这也就是基督徒在世上需要警醒的原因。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正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但是却全然不知，无法面对这个世界，就很容易忽略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其结果是在履行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被魔鬼所吞掉，很危险。魔鬼呢，他已经习惯了幻想来代替上帝做万物的主，他现在还没悔改呢，他还想当主啊！他当时就因为当主被打下来了，他现在还幻想我就是主，我就是王啊！所以世人已经习惯了代替神来做自己的主，是吧？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啊！所以说，一颗自我为主的心当然不会接纳一位掌权的主啊！所以说，为什么敌基督的在教内大有市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这些啊，挂着耶稣的招牌来崇拜啊，来跳来跳去，来说我给你治病治好了以后，你就啊给我好处啊。这就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恨恶按圣经原则执行教会的纪律，因为有许多的心灵不要真正掌权的他的主，需要一个受他指挥的主。不论是谁，一个人只要自我中心的生命没有被摧毁，他就是没有翻过的饼。我再说一遍，不论是谁，如果他自我中心的生命没有被摧毁的话，他就是一张没有翻过的饼。抵挡者在哪里？是在教会吗？在教外吗？固然是有，但是在教外教内，无论是教内教外，只要不是基督里的人，他不能不做抵挡主的人。教会被抵挡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相反，说教会在这个世上如果有不抵挡的人真理的人，那是非常惊奇和感恩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耶和华预备的是凡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路加福音9:50啊。所以说，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救光，光是谁呀？光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光。所以说，要显明他的行，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哪什么差我来的耶和华上帝。罪的本性是拒绝耶和华的王权，世界的真相是不要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作为主宰。今天教会中有很多人鼓吹罪人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这位救主，却不一定要让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啊，这非常荒谬的哈！救赎的精义就在于把尊己为大的这种人改变成为一个尊主为大的新造的人。我再说一遍，救赎的精义就是要把尊己为大的人改变成为一个尊主为大的新造的人。旧人的特征是凭己意而行，新人的心声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谁说的？耶稣说的啊！所以接受一位对我们有用、能供给我们诸般的需要，抓我需要这个，抓给我那个啊！但是却对我们没有道德要求的无权的这种神，你就不用背十字架。要想靠行为得救的人，说是信主是很难的。如果是放纵情欲、滥用恩典的人，说信主很容易，啊，一入就入了，啊，说入了以后呢，我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哼，反正天上的赏赐、地上的好处我都要着，呵呵，一样不缺啊。 说今天有人说说主啊主啊，给我这个吧，是吧？主啊主啊，这 ZHU 主啊，你要把这 ZH 你变成 P， 这其实就是什么？啊，仆啊仆啊，是吧？是主是我的仆人，因为你要求什么，他就给你呈现什么。说罪人喜欢要一位管不了他却被他所指使的神，这个世界上有形的偶像庙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啊，但是教内无形的偶像也是这样立起来的。所不同的就是教外的偶像是公然的崇拜，教内只挂了招牌而已。罪人就是心中没有神的人，心中没有主的人，就是自己做主的人，啊！再说一遍，罪人就是心中没有神的人，心中没有主的人，自己做自己主人的人，这是罪人的共性，决定了他们必要抵挡这位真正的掌权者、主宰者。啊，家里边反了，儿子要当父亲，父亲说：“我就是父亲。”肯定得打起来，是吧？弄来弄去，到底谁是父亲呢？啊，真理在那里说，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啊，所以说，儿子永远不是父亲。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因为它颠覆了人的理性，触摸到了人性骄傲的神经。这根神经就是自主性，至高之主为我们降卑成为仆人，至圣之主他说我不是说高高在上就是圣洁的，他为我们变成了一个罪人，生命之主说我永远有生命，为了你我愿意死去，审判之主说我先替你受审判，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保留我们自我的自尊呢？我们想一想，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人，就不可能在十字架面前让自己仍然坚持自己那可怜的主权的人。换句话说，一个不愿意放弃自己主权的人，就不会厌恶这位不会不厌恶这位自称是主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会厌恶耶稣，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钉死他，钉他十字架，他的罪归于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这是堕落的人生、人性的共同的心声。宁要强盗，不要耶稣，是我们罪性自然的选择。神的救法是因死而得生，不愿意放弃救人的生命。那么，他们得不得新生命，不愿意归入主的死，就不能遇见那位真正复活的主。这是反合的道理。说挂名的基督徒说我信主，但他们信的是怎样一位主呢？我们可以跟他们可以说跟我们说我信耶稣但是不要告诉我们我有罪我没有罪有很多人在国内的时候就说你让我信耶稣可以，但你说我是罪人，我没罪，是吧？我没犯过罪。所以其实呢，反过来说，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可以叫我归入耶稣，归入基督教，但是呢，休想叫我归入他的死。一个面无家形美容的他无家形美容，这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又以卑贱的方式，最卑贱的方式钉在十字架的人，他怎么能当我的主呢？是吧？那些骑着高头大马高高在上的，你要当我的主能给我带来利益， 所以说我称你为主，我羡慕你，你要当我的王，因为你能给我带来好处。所以我们看清了，如果恩典没有恩典介入我们当中，罪人的本性一定不会接受那位钉十字架的、没有加行美容的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恩典介入的目的是荣耀我们的恩主，恩典产生的结果就是死人复活。任何一个人自称是已经得到复活之恩典的人，都必须以行活人之路来证明他是一个在恩典当中得到复活之恩的人，否则他仍然是天国以外的一个成员。119篇诗篇第九节告诉我们，让我们重新认准生命之道的中心，来正确的应用这个真理。无论是谁，一个人只要生命还没有被改变，只要不是上帝在永恒之中所拣选的属于主的那个羊，就必定要抵挡这位绝对主权早已预定万事凭己意拣选属他之民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必定拒绝承认自己全然败坏，只能借着这位被杀的羔羊来代替代赎之恩的救主，才能够改变他的生命这种事实，就必定没有痛恨旧生命，痛彻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重新降级死，向主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这种信仰的实践。凡不连于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就没有真实的信心。凡拒绝效法耶稣基督，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就是在行动当中、事实当中来自己否认自己，就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在末世的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正面临着大面积的饥荒，福音之门被拆毁了，它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量还没有悔改、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的所谓的信徒大量的涌进教会，世界以冠冕堂皇的在教会里面登堂入室，教外有老虎，教内有豺狼来吞吃人，他们要掳羊，目的是掳羊，把羊给掳走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让我们不再糊涂，不再做宗教上的这种藩篱或者是宗派的这种隔离来做合一。我们要合一你像很多很多那些异端的教会，那些灵恩派教会，你们要合一和那些这个也包括承认那个同性恋教会都要合一我们要用真理来做联合的准绳。我再说一遍，你合一可以有一个准绳，用什么？用真理做联合的准绳。一个拒绝真理、披着基督教外衣的人，今天他口如这个甜蜜但是呢，明天就会口吐毒箭。今天何塞纳何塞纳，明天什么？钉他十字架。一个不属主的人，今天与你同桌吃饭，明天就用脚踢你。是谁呀？犹大。如果一个人连无所不知的神都敢骗，他还不敢蒙你啊，是吧？蒙你跟玩儿似的。如果一个人连爱他为他舍命的主都敢卖，他不敢卖你吗？是吧？他连主都敢卖啊？主让他卖，卖成了吗？他真卖成了。所以我们不要太自信。但是那些真正属主的人， 要彼此相爱。主也只吩咐属他的人之间要彼此相爱。犹大可以有份于主的饼、主的酒，啊，最后的晚餐有份吗？有。但是他无份于神圣的彼此相爱的命令，啊。法利赛人对主耶稣说谄媚的话，无非是想套耶稣的话来得着把柄干什么？嘿，要治死他。今天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所以我们要行事不凭眼见，只凭信心，待人不凭仁义，只凭真理，透过十字架的光来看人看事，断定是非，行审判，不存成见偏见偏心，只凭真理的准绳。说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之王和他权下之民的这种猖狂啊，那个有句诗说：“山雨欲来什么，风满楼。”在教会当中，地上要遇见苦风、气雨、惊涛骇浪，被世界所攻击，被世人所诽谤。但是基督徒必定要经历生命。你经历了生命，你不怕攻击。这种攻击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教会，在你这个处于国家的政治势力，或者在于这种社会的舆论，只要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样的遭遇就免不了。信徒个人如此，教会群体也是如此。那么西班牙早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罗马，要为了纪念罗马这个皇帝啊，这个戴奥奎先啊，那么他们呢，因为罗马皇帝摧残了所有的基督徒，他们以为啊，他们就西班牙就建立了一个大石碑来证实啊，基督教在整个世界已经被摧毁了啊。那事实证明，你要在今天再去看一下那个碑的话，你就啼笑皆非啊。今天这个立这个碑的人已经归入尘土，哈哈，但是基督徒和基督教却兴旺发达，可见立碑的人是向神存虚妄的心。希特勒掌权的时候要杀遍全世界的犹太人啊，但其结果是什么？拿枪自杀。嘿，那些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至今仍然立定。犹大因为不悔改，非要卖不行啊，他卖了以后，他不是为了那30块钱，他想干什么？哎呀，我看我能卖成不卖成，我就看你有多大本事。哎，卖完了以后呢，他把钱扔回去，人不要。最后结局是什么？上吊自杀。希律啊，当时的右权可以放耶稣，他说罪不在我。实际上呢，啊，他当时拿什么？拿盆洗手，啊，是吧？说罪不在我，啊，这个啊，比拉多不是希律啊，比拉多。但是呢，耶稣复活以后呢，他变疯了，天天拿着盆洗手，啊，天天拿盆洗手，要洗去他手上的血。因此我们说，凡是反对神的受膏者，这样的人都不能得到良好的结局，因为耶和华的话立定在天，直到永远。世界邦国各自为政，放纵不服从神的政权，被造者向创造者啊表示反抗，以至于世界混乱不安，人心败坏到极点，无神主义的猖獗。因此诗人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他们所谋的是与基督为敌。被造之人反倒背逆上帝所创造他们的神啊，试图要摆脱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遇到患难容易灰心，但是只要我们看清世界的本相，认清这是基督徒朝圣必经之路这种事实的话，就能够安息在主的怀中，就能够轻胸昂首，依赖神的大能，走向得胜的曙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有你的宝血在我们身上做记号， 我们就无往而不胜。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愿意做着光做盐去拯救人的灵魂，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做你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谢谢张牧师的布道，求神帮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立场和我们应尽的责任。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大家预备好心，将神所赐给我们的财物再奉献给神来使用。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叫《大能》，一群大能的子民。这首诗歌前面是神对我们说的话，神说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接下来是我们教会对他做出的回应，说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唱出我们为神的一个斗志来。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不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我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 请大家起立，我们再来唱一遍一群大能的子民。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 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工作，让我们有一份收入。天父，这个时候让我们也是纪念那些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甚至才在饥荒里在世界各地的人。主啊，感谢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是求你用慈爱和恩典来恩待我们。主啊，也真是求你向我们扬脸，赐给我们平安。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请大家同样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生命